伙计就迎出来了。客人，您住店吗？ 啊，住店。 这是于斗说话呢，张广没原因，说不出话来了。店门洞的西房就是贵房，里边有人说话了，让客人到东花院北屋里去住吧。哎，伙计答应了，领着张广他们三个人由打月岭门走到东院。东西房都是三间，北房是五间，三间一通帘，里头呢两间是里屋，有个隔扇，隔扇这门的挂着门帘，在这外屋西墙有张八仙桌子，两边有椅子有凳子。伙计给点上灯，放到西边的桌子上，伙计呢就打洗脸水去了。这三个人呢扛着口袋就进里屋了。一条里屋南边靠窗户是个炕，哥仨呢就把这君臣三个人搁到炕沿上，把这口袋嘴解开，张望一伸手把这拍花瓶取下来了，活了活了三个人脑门，重新呢又把这拍花瓶摁上了。这哥仨出来了，就在外屋西墙椅子这坐好了。这时候伙计啊就把洗脸水打来了，也把茶沏来了。这三个人洗了洗脸，漱了漱口，喝茶，然后呢要酒要菜，把桌子往前搭了搭。张王坐在当中间，凤琪坐在北边，于斗坐在南边。时间不大，酒菜就送来了。张王高兴啊，盖世之功啊，伸手抄起这酒壶来，满满的斟了三杯酒。弥陀佛，二位贤弟，别瞧你们能耐好，要是比起江湖路上的经验跟阅历，你们可差得远呐、凤贤弟，你别瞧你老师是四大名剑之首，郑古侠、董谦、董华一、董老侠个爷，论辈分，他是祖宗，我是孙渣子。不过，嘿嘿，你这老师啊是个老饭桶，你要跟他学点武艺还成。嘿，要学点出馊主意冒坏水，那可就差得多了。你呀好好跟张大哥我学。说到这，端起这酒杯的杨博滋溜入肚了。凤琪也喝，于斗也喝，张广跟着又把酒斟上了。弥陀佛，于贤弟，你是不是我师大爷？告诉你，我们爷俩没这说，我那回把我师父惹急了，把我师大爷惹急了，我师大爷要宰我，我师父舍不得，我师大爷下得去手啊。嘿，都是你师父贪老人家给讲的情。不过话虽如此，你这师父西风侠常为昆仑飘然走，于老侠那也是个大饭桶啊，老饭桶，犯傻呀他。你跟他学武艺行了，他要不犯傻能得这场病吗？没事举鼎去。嘿，我告诉你，要学点机灵，要学这抬头一个主意，低头一个见识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见景生情，随机应变，急中生智嘛。西方侠，我的师大爷还差得远呢，啊，喝喝喝，一杯酒又入肚了。张望跟凤琪、于斗，一杯酒一杯酒喝，他拍老腔，越喝越痛快。吹，先说山后说天，说完大塔说旗杆，海的城门落他下，什么大说什么，滋溜一口酒，吧嗒一口菜，吃的顺嘴流油，吃的满嘴吐白沫子。张望突然间起来了，坏了，兄弟，这回咱们拉空了吧，咱们怎么没看这酒里有没有蒙汗药。他端起那酒，哟，酒里有啊。这句话刚说完，咔嚓往里头一坐，这凳子就碎了，扑通躺下了。他躺下，凤琪也躺下，于斗也躺下，三个人不省人事。这叫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，乐极生悲啊。这哪儿啊，这是朴家店啊，掌柜的是镇西洋朴林朴八海。咱们前边说过，剑山蓬莱岛 鱼骨寺、人骨寺、十三贤、九收鹤天亭，所有山里的萧瑟埋伏都是朴八海修的。朴林朴八海是剑山蓬莱岛全权大元帅谭天谭桂林的岳父，山里的萧瑟埋伏全都弄好了。英王富昌要请朴林进山，要封他官。朴林说，王爷，我这姑老爷谭天都当了大元帅了，我在山里您能封我什么官？微臣呐，还是回到朴家镇开店去吧。英王富昌摆上酒宴给朴八海送行，朴八海离开剑山就走了。这朴家老店开了20多年了，平常的时候呢，朴八海经常进山住几天，看看姑爷，跟英王聊会儿天。自从三庄在谭笑龙驹盛陶然的指挥之下攻打剑山，朴八海就不进山了。所以头打剑山，二打剑山，三打剑山蓬莱岛，朴林不去，但是朴林全知道。今天张望他们一来，朴林正在柜台里坐着呢，一瞧这情形，再一瞧张望，他认识啊。所以朴八海让伙计把这几个人带到东跨院住北房，这安置着。朴八海暗中就跟着到了东跨院，他上了北房，到了北房后窗往里瞧，哟，炕上仨呀，一个是英王富昌，一个是军师彦普，一个是自己家的姑老爷谭天谭桂林呐。朴八海赶紧回到贵房，告诉伙计下嗨嗨的蜜子，那就是多下蒙汗药。一会儿这伙计就回来了，老东家，这可使上了。朴林可高兴了，提着一壶开水来到跨院进北房，来到西里间把灯点亮了，一看英王富昌自个儿的姑爷还有军师还在这迷糊着呢。他把这拍花的人取下来，用凉水一喷，这君臣三个人慢慢才明白过来呀。朴八海把君臣三个人口袋取下来，哎呀，英王富昌谭天谭桂林才知道这是张望的坏。燕普燕云峰说了一声，王爷，哎，孤家清楚了。现在英王才知道打进我剑山蓬莱岛的不只是张望一个人呐，看起来飞天似龙头一次反出剑山，估计这太平侠质量，哎，英王摇了摇头不响了。大家彼此见礼，朴八海把情况说了一遍，然后一挑帘笼，用手一指，王爷，您瞧这哥仨，哎，人无害虎心，虎有伤人意，最坏的就是张望，点道长啊，把他们杀了吧。谭天也是非常生气呀，为什么苦苦的跟我们君臣作对？他就说了这么一句，他下边不说了。为什么呀？真杀妹夫凤琪也在这儿呢，蒋勤又说不出理由来，谭天嘴又笨。这时候燕普燕云峰就把宝剑拉出来了，眼瞧这哥仨要死在燕普的剑下呢。就在这时候房上头有人说话，哎呦嘿，燕普喂，这回你们还逃得了吗？跟着就听见节子板响，呱唧呱呱唧呱呱唧呱唧呱唧呱，又听有人念佛号，我两股燕普猜出来了，喊的哎呦呵，这位是正骨侠董谦董化一，打节子板的一定是灵通了。这念佛号的是谁呀？燕普一想，与虎同行焉有善兽，与凤同飞定是俊鸟啊，难道是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吗？他万也没想到这个念佛号的是葛化葛山珍温皇道长。 咱们前边说了，董老剑客救了铜铃，把铜铃交给了余伯龙，给了二十七粒药。余伯龙搀着铜铃走了，老剑客也懂话意，回到了松林前，这么一瞧，了因和尚也走了。董天懂话意回到了小船这儿，众三星上了船了。嘿，林老二，狗花爷，咱们回庙吃饭，有什么话咱们回去再说吧。林二爷点了点头，爷仨坐着船下船回归温皇观，喝点水吃了饭，天就黑了。三个人又上了船，就转到剑山的后边。董谦就问葛花，我说山珍呐，这一带还有没有剑山的人呢？无量佛，老剑客爷爷飘家镇的飘林可是谭天的岳父，他在那儿开了个镇，还开了个店，那镇店呢竟是他们家的财产。嘿，这座店呢开了二三十年了。我说葛山镇，那么英王府称这老小子要逃跑，他可能到朴家店吧，咱们爷仨去看看。哎，葛化带路就直接来到了朴家镇，来到了朴家店，蹭蹭蹭，这爷仨就上了东墙了。董谦眼睛尖，一眼就看见在后窗户这儿有人往里看。葛化一瞧，老千哥爷，这位就是朴林。朴林看俺走了，这爷仨先从东边后窗户往里看，就看见英王、燕普还有谭天了。迷迷瞪瞪，正靠墙这戳着呢。这老爷仨又到西头北后窗往里瞧，张王正吹牛呢。嘿嘿，童话一心说，爷们，你这酒里就蒙汗药，你还吹呢？果然，这三位喝了几杯，扑通扑通全趴下了。跟着就瞧见这朴八海滴着水壶来救人了。董老剑客爷轻轻地跟这二位说，看见没有，林老二位，你在北房中脊往后窗看，葛山寨你在东房上看前边窗户，我下去。老剑客爷飞身下了房了，回手一拉龙鳞宝刀，高声喊嚷，噌的一下就到了屋里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怕燕普把这仨孩子给杀了。董化一一晃手中宝刀，屋里灯就灭了。燕普这些人可没敢出来，耗了一会儿，老剑客也喊上了，燕普喂，迎台剑客，你给我出来。里边没人答应。哎，董谦觉得奇怪，拿这刀啪一下把这帘子挑起来，往里一看，屋中静悄悄，一个人都没有。董老剑客一抬头，林同辈，后窗外有人逃出去吗？没有。葛化，前窗外呢？不良火，没有。董老剑客爷一晃火折子，点亮了灯。全进来吧。林二爷跟葛化由打房上下来了，进了屋子一看什么都没有。东老哥哥，八成有地道吧。嗯，董谦拿这刀把往这八仙桌底下这么一蹲，砰砰砰，底下是空的。老剑客爷拿刀尖一挑，感情这是木质的假方砖，挑开了之后往下一看，里边有倒下台阶。这老三位啊，就把张望、凤栖、于斗用凉水给喷过来了。凤栖一睁眼一看师傅在这儿呢，啪地上就磕头，师傅我给您丢人了。董老剑客爷现在没工夫呲徒弟，起来吧，就给林二爷葛花介绍，凤栖给磕头施礼，老剑客爷呢又给张望介绍，张望也跪倒行礼。张望给这酒里有蒙汗药都看不出来，还吹牛呢啊！瞧我徒弟跟你学什么呀？

这葛老道在旁边看着，这怎么拿呀？刚才董华一拿让我没看明白，这回我瞧着点，底下这人一露头，这林二爷呢也一掐他的脖子，慢慢把他提了上来，到亭子外头抹肩头龙儿被捆上一丝一针把他嘴堵上了，然后呢把他这气嗓儿给捋圆了，也能出气不能说话了。嗯，这葛化还没看明白，跟着董化一用手指了指林二爷，又指了指葛老道，一指洞口指自己，那意思再上来这个我拿。果然底下又有一人一露头，董化一两个手指头应拿咽去一掐，往上一滴喽，这回看得差不多了。葛化心说下一个我得拿，董化一把这人滴着捆好了，撕一筋把嘴给堵上了。葛化心说行啊，葛山真呐，用手指了指董谦，又指了指林二爷，往这洞口指了指，指自己，这二位老侠客点头了。那意思呢，你拿吧。这葛山真跟这两位老剑客也可不一样，他骑马蹲裆式往这洞口这一站，两只眼睛瞪圆了，两只手叉着腰，他瞧这洞口。这底下人可露头了，刚一露头，这葛化的手就下来了，他把这五个手指插开了，黄鹰掐兔，照着人脑瓜顶就抓。嘿嘿，董先心说完了，不敢圆呀，这位一缩脖往前一倒，咕噜噜下去了，气得这葛老道直念佛呀，无量光，嘿呦。董先用手一指，我说葛化呀，你抓他脑瓜顶干什么呀？啊，还能抓得住吗？你呀是没经验呐，嘿，没抓着。那么抓住这仨是谁？没抓着的又是谁呢？下回再说。